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梦想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十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略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罗隐有一首怀念旧友的诗：清明日取江怀友，君与田苏寄旧友，我与交分亦筹谋。两年隔绝黄泉下，近日悲凉取水头。在清明怀念旧友的时候，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那些儿时的记忆。你还记得儿时的清明是怎样过的吗？ 上田孙李，朝无帐王，逢尘楚醉，蒋沈寒。 喧嚣的都市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，高速的城市节奏是否让我们已经渐渐遗忘了儿时的记忆呢？清明节只是用来祭奠缅怀先人的节日吗？依照传统，清明节可远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在不少人儿时的印象中，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玩乐和欢笑。这些特色习俗都有什么呢？今天主播心情就来和你一起聊聊往事，谈谈我们儿时的那些清明节的记忆。四月春风起，大孩子小孩子们都会轻装上阵了吧？暖洋洋的阳光午后，亲人们也一定会带着我们去放风筝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放风筝也是不少人的儿时记忆。每逢清明时节，大伙儿都不仅白天放，有的人夜间也会放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会拿着报纸、几根小棍儿、一瓶浆糊、一把剪刀，就能动手做出一个风筝来。做好之后，就与小伙伴们一起去放飞了。看似细细的一条线，却感觉拥有了连接个人世界和婆娑天地的力量。年长的人如果把风筝放上蓝天后，便剪断牵线，任凭着清风把它们送到天涯海角。据说这样呢，就能除病消灾，给自己带来好运气。风筝也叫纸鸢，南宋时期放风筝是盛行的娱乐游戏呢。中国有句古话，鸢者长寿，意思就是说经常放风筝的人寿命长。放风筝能够锻炼身体，越活年越轻。记得小时候手工课大概都做过风筝吧，不管是能飞起来的还是做工拙劣的，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儿时亲手做的风筝是最好的。没有花俏的颜色和别致的造型，只因是亲手制作，多了那么一份对梦想放飞天空的执着。别看风筝的个头不大，可是越飞越高，不停地调整着手中的线轱辘，引得围观者不时的欢呼称赞，得意的心情也就越来越开怀了。有时候呢，也会因为别人的风筝飞得老高了，而自己的还在两三米的高空徘徊，而急出一身汗。我想，这都是儿时的你我最宝贵的记忆了吧。

岁月凝聚成这一刻，期待着旧梦重圆， 春风轻轻柔柔坠入我心中。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现在我唱这首歌。